厉声陆贾列传第37。厉声一击者，陈留高阳人也，好读书，家贫落魄，无以为衣食业，为礼监门吏。然县中贤豪不敢意，县中皆为之狂生。即陈胜、项梁等起，诸将逊地过高阳者数十人。厉声闻其将皆龌龊，好苛礼自用，不能听大度之言，厉声乃深自藏匿。后闻沛公将兵掠地陈留交，沛公麾下骑士是厉声李忠子也。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，其事归，厉声见谓之曰：“吾闻沛公慢而易人，多大略，此真吾所愿从由，莫为我先。若见沛公，谓曰：臣李忠有厉声，年60余，长8尺，人皆谓之狂生，生自谓我非狂生。”其事曰：“沛公不好儒，诸客观儒官来者，沛公辄解其冠，叟尿其中，与人言常大骂，未可以儒生睡也。”厉声曰：“帝言之。”其事从容言如厉声所戒者。沛公至高阳传舍，使人召厉声。厉声至，入夜，沛公方聚床，使两女子洗足，而见厉声。厉声入，则长衣不拜，曰：“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？且欲率诸侯破秦也？”沛公骂曰：“庶如，夫天下同苦秦久矣，故诸侯相率而攻秦，何谓助秦攻诸侯乎？”厉声曰：“彼具图何义兵诸吴道秦，不宜具见长者。”于是沛公辍喜，起射衣，言厉声上座，谢之。厉声因言六国纵横时，沛公喜，赐厉声食，问曰：“既将安出？”厉声曰：“足下起纠合之众，收散乱之兵，不满1000人，欲以进入强秦，此所谓探虎口者也。夫陈留天下之冲，四通五达之交也，今其城又多积粟，臣善其令，请得使之，令下足下。即不听，足下举兵攻之，臣为内应。”于是遣厉声行，沛公引兵随之，遂下陈留，号厉义基为广野军。厉声言其弟厉商，使将数千人从沛公西南掠地。厉声常为说客，驰使诸侯。汉3年秋，项羽击汉，拔荥阳，汉兵顿保巩洛。楚人闻淮阴侯破赵，彭越朔反梁地，则分兵救之。淮阴方东击齐，汉王朔因荥阳城高，既欲捐城高以东，屯巩洛以拒楚。厉声因曰：“臣闻知天之天者，王室可成；不知天之天者，王室不可成。王者以民人为天，而民人以食为天。夫敖仓，天下转输久矣，臣闻其下乃藏粟甚多。楚人拔荥阳，不坚守敖仓，乃引而东，令折卒分守城高， 此乃天所以资汉也。方今楚一取而汉反却，自夺其变，臣窃以为过矣。且两雄不俱立，楚汉久相持不绝，百姓骚动，海内摇荡，农夫士肆，宫女下姬，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。愿足下急赴进兵，收取荥阳，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险，渡大行之道，据飞狐之口，守白马之津，以示诸侯效时行至之事，则天下之所归矣。方今燕赵已定，为齐未下。今田广据千里之齐，田贤将200,000之众，郡于历城，诸田宗强，富海祖和己，南晋楚，人多变诈。足下虽遣数10,000师，未可以岁月破也。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，使魏汉而称东藩。上曰：善。乃从其话，复守敖仓。而使厉声说齐王曰：王知天下之所归乎？王曰：不知也。曰：王知天下之所归，则齐国可得而有也。王不知天下之所归，即齐国未可得保也。齐王曰：天下何所归？曰：归汉。曰：先生何以言之？曰：汉王与项王戮力西面击秦，曰先入咸阳者望之。汉王先入咸阳，项王复曰不语而望之汉中。项王迁杀异地，汉王闻之，其蜀汉之兵击三秦，出关而则异地之处，收天下之兵，立诸侯之后，降城即以侯其将，得禄即以分其势，与天下同其利，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，诸侯之兵四面而至，蜀汉之粟方传而下。项王有背约之名，杀异地之父，于人之功无所忌，于人之罪无所忘，战胜而不得其赏，拔城而不得其封，非项氏莫得用事，为人刻印玩而不能受，功成得禄积而不能赏，天下叛之，贤才怨之，而莫为之用，故天下之事归于汉王，可坐而策也。夫汉王发蜀汉，定三秦，设西河之外，原上党之兵，下井陉，诛成安军，破北魏，举32城，此蚩尤之兵也，非人之力也，天之福也。今以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险，守白马之津，渡大行之坂，据飞狐之口，天下好服者先亡矣。王即先下汉王，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，不下汉王，威王可立而待也。田广以为然，乃听厉声，罢厉下兵守战备，与厉声日纵酒。淮阴侯闻厉声服侍下齐70余城，乃夜渡兵平原袭齐。齐王田广闻汉兵至，以为厉声卖己，乃曰：汝能止汉军，我活汝，不然我将烹汝。厉声曰：举大事不细谨，圣德不辞让，而公不畏若更言。齐王遂烹厉声， 引兵东走。汉十二年，屈州侯郦商以丞相将兵击秦部有功，高祖举列侯功臣，司郦义基。郦义基子介硕将兵，功未当侯，上以其父故封介为高梁侯。后更十五岁，嗣三世。元寿元年中，五岁侯平作诈召衡山王取百金金当弃市，病死，国除也。陆贾者，楚人也，以客从高祖定天下，名为有口辨识，居左右，常使诸侯。及高祖时，中国初定，为他平南越，因望之。高祖使陆贾赐为他印为南越王，陆生至，为他垂结积聚见陆生。陆生因进说他曰：“足下中国人，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，今足下反天性，弃官带，欲以区区之月与天子抗衡为敌国，或且及深矣。且夫秦师其政，诸侯豪杰并起，为汉王先入关，据咸阳。项羽备曰：自立为西楚霸王，诸侯皆属，可谓至强。然汉王起巴蜀，鞭笞天下，劫掠诸侯，遂诛项羽，灭之。五年之间，海内平定，此非人力，天之所见也。天子闻君王望南越，不助天下诸暴逆，将相欲移兵而诛王，天子怜百姓辛劳苦，故且休之，遣臣受君王印，剖符通使。君王移交营，北面称臣，乃欲以新造未及之月绝将于此。汉成闻之，绝烧王先人冢，一灭宗族，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，则越杀王降汉如反复首尔。于是为他乃决然起坐，谢陆生曰：举蛮夷中酒，书诗礼义。因问魏生曰：我孰与萧何、曹参、韩信贤？陆生曰：王四贤。父曰：我孰与皇帝贤？陆生曰：皇帝起封沛，讨暴秦，诛强楚，为天下兴利除害，继武帝三王之业，统理中国。中国之人以义济地方万里，居天下之高于人众车舆，万物因附，政由一家，自天地剖判，未始有也。今王众不过数十万，皆蛮夷，其区山海间，譬若汉一郡，王何乃比于汉？为他大笑曰：吾不起中国，故望此，使我居中国，何渠不若汉？乃大悦陆生，留余饮数月，曰：月中无足语，今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。赐陆生驼中庄值千金，他送一千金。陆生卒拜为他为南越王，令称臣奉汉曰：归报高祖大悦，拜贾为太中大夫。陆生时时潜睡称诗书，高帝骂之曰：乃公居马上而得之，安是诗书？陆生曰：居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乎？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， 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。昔者吴王夫差智伯及武而亡，臣任刑法不变，足灭赵氏。相使秦以并天下，行仁义，法先圣，陛下安得而有之？高帝不义而有残色，乃谓陆贾曰：是为我助秦所以失天下，吾所以得之者何？即古成败之国。陆生乃粗述存亡之争，凡著十二篇，每奏一篇，高帝未尝不称善，左右呼万岁，好其书曰新语。孝惠帝时，吕太后用事，欲望诸吕，为大臣有口者，陆生自夺不能争之，乃并免家居，以好治田地善，可以加焉。有五男，乃出所使月得驼中庄卖千金，分其子，子二百金，另为生产。陆生常安车四马，从歌舞古琴瑟侍者十人，宝剑值百金，谓其子曰：与汝曰过汝，如己无人马九十，即欲十日而更，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。一岁中往来过他客，率不过再三过，硕剑不先，无酒混功为也。吕太后时望诸吕，诸吕善权，欲结少主为刘氏。右丞相陈平患之，力不能争，恐祸及己，常厌居深虑。陆生往请，直入座，而陈丞相方深念，不时见陆生。陆生曰：何念之深也？陈平曰：生揣我何念？陆生曰：足下未为上相，十三万户侯，可谓极富贵无欲矣，然有忧念，不过患诸吕少主耳。陈平曰：然，未知奈何？陆生曰：天下安，助一相；天下危，助一将。将相何调，则事勿复。事勿复，天下虽有变，即权不分。为社稷计，在两军掌握耳。臣常欲为太尉将侯，将侯与我系，亦无言。君何不交欢太尉，身相结？为陈平画吕氏术士，陈平用其计，乃以五百金为将侯授，后据月饮，太尉亦报如之。此两人身相结，则吕氏谋易衰。陈平乃以奴婢百人，车马五十乘，钱五百万，为陆生为饮食费。陆生以此游汉庭公卿间，名声极甚。及诸诸吕立孝文帝，陆生颇有立焉。孝文帝即位，欲使人之南越，陈丞相等乃言陆生为太中大夫，王使为他，令为他去皇屋称制，令比诸侯，皆如一旨，与在南越语中。陆生竟以受终。平原君诸建者，楚人也，故常为淮南王情部相，有罪去，后复是情部。不欲反时，问平原君，平原君非之，不不听，而听梁府侯，遂反。汉以诛部，闻平原君见不欲谋，得不诛，与在情部语中。 平原君为人辩有口，克廉刚直，家于长安，行不苟合，亦不取容。辟阳侯行不正，德性吕太后，使辟阳侯欲知平原君，平原君不肯见。即平原君母死，陆生素与平原君善，过之。平原君家贫，未有以发丧，方假戴服具，陆生令平原君发丧。陆生往见辟阳侯，贺曰：平原君母死。辟阳侯曰：平原君母死，何乃贺我乎？陆贾曰：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，平原君亦不知君，以其母故，今其母死，君诚好送丧，则彼为君死矣。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，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，往税凡500金。辟阳侯姓吕太后，人或毁辟阳侯于孝惠帝，孝惠帝大怒，下吏欲诛之。吕太后惭，不可以言，大臣多害辟阳侯行，欲遂诛之。辟阳侯急，因使人欲见平原君。平原君辞曰：欲急，不敢见君。乃求见孝惠姓臣洪吉如，说之曰：君所以得姓帝，天下莫不闻。今辟阳侯姓太后而下吏，道路皆言君谗，欲杀之。今日辟阳侯诛，但日太后含怒，亦诛君。何不肉袒为辟阳侯言于帝？帝听君出辟阳侯，太后大欢，良主共姓君，君富贵亦备矣。于是洪吉如大恐，从其计，言帝，果出辟阳侯。辟阳侯之求欲见平原君，平原君不见辟阳侯，辟阳侯以为备己，大怒，及其成功出之，乃大惊。吕太后崩，大臣诛诸吕，辟阳侯于诸吕至深而卒不诛，计划所以全者，皆陆生平原君之力也。孝文帝时，淮南厉王杀辟阳侯，以诛吕故。文帝闻其克平原君为计策，使吏卜欲治，闻吏治门，平原君欲自杀。诸子及吏皆曰：事未可知，何早自杀为？平原君曰：我死或绝，不及而身矣，遂自警。孝文帝闻而惜之，曰：吾无意杀之。乃召其子拜为中大夫，使匈奴单于无礼，乃骂单于，遂死匈奴中。初，沛公引兵过陈留，厉生种军门上谒曰：高阳贱民利益饥，窃闻沛公铺路，将兵驻楚讨不义，敬劳从者，愿得望见，口话天下便是。使人入通，沛公方喜，问使者曰：何如人也？使者对曰：状貌类大儒，亦如衣，观侧柱。沛公曰：为我谢之，言我方以天下为事，未暇见儒人也。使者出谢曰：沛公敬谢先生，方以天下为事，未暇见儒人也。厉生瞠目暗见，斥使者曰：走，复入言沛公， 吾高阳九徒也，非如人也。使者惧而失业，贵食业。选走，复入报曰：客天下壮士也，赤臣臣恐致失业。曰：走，复入言，而攻高阳九徒也。沛公遂雪足仗矛曰：言客入。厉声入，依沛公曰：足下甚苦，曝衣露冠，将兵驻楚讨不易，足下何不自喜也？臣愿以事见而曰：吾方以天下为事，未暇见如人也。夫足下欲兴天下之大事，而成天下之大功，而以目皮相，恐失天下之能事，且吾夺足下之志不如吾，勇又不如吾，若欲救天下而不相见，妾为足下失之。沛公谢曰：相者闻先生之容，今见先生之意矣。乃言而作之，问所以取天下者。厉声曰：夫足下欲成大功，不如止臣留。臣留者，天下之巨冲也，兵之会地也，积粟数千万担，城守甚坚。臣素善其令，愿为足下说之，不听臣，臣请为足下杀之，而下臣留。足下将臣留之众，据臣留之城，而食其积粟，招天下之从兵，从兵以成，足下横行天下，莫能有害足下者矣。沛公曰：敬闻命矣。于是厉声乃夜见陈留令，说之曰：夫秦为无道而天下叛之，今足下与天下从，则可以成大功。今独为王秦应城而坚守，臣妾为足下危之。陈留令曰：秦法至重也，不可以妄言，妄言者无类，吾不可以应。先生所以教臣者，非臣之意也，愿勿复道。厉声留宿卧，夜半时斩陈留令首于城而下报沛公。沛公引兵攻城，悬令守于长杆以示城上人曰：去下，而令头已断矣，今后下者必先斩之。于是陈留人见令已死，遂相率而下沛公。沛公设陈留南城门上，因其库兵食积粟，留出入三月，从兵以万数，遂入破秦。太史公曰：世之传厉声书多曰汉王以拔三秦，东击项籍而引军于巩洛之间，厉声被如服往说汉王，乃非也。自沛公未入关，与项羽别而至高阳，得厉声兄弟。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，故当世之辨识。至平原君子与于善，是以得据论之。